秋飞这突然就跑了，家世的诸位哥哥都莫名其妙，互相望了眼，个个都纳闷，倒没什么人关心。以他们训练营中人人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，秋飞这要一去不复返了，他们可能更高兴点。倒是陈夜辉，此时却是有点关心这事儿了。这家伙可比那些训练营的少年能耐多了。 秋飞的几次情绪外露都被他捕捉到了。训练营出身的他当然也看得出这是一场指导赛，那么对方必然是叶秋无疑。而秋飞的情绪波动正是从叶秋上场开始的。其他人可能没听到或是没当回事，可是陈夜辉可是有留意到，叶秋出场后和秋飞是有交流的。 承蒙指导，不胜感激。冰冷冷的语气，陈夜辉听得特别清楚。以秋飞和叶秋的关系，这语气太能说明问题了。秋飞怕是已经和叶秋翻脸了。至于是什么原因，这也不难猜到。最近对叶秋有情绪的人，难道还少得了吗？而秋飞。 作为和叶秋接触比较多的人来说，这些是非对他的冲击肯定更大。他恨上叶秋了。陈夜辉得出这个结论后，对秋飞顿时有好感了。他甚至想和秋飞一起来聊聊有关叶秋的坏话。结果比赛场上，新出场的包子入侵却是拿下了一局。 那个被板砖拍灭的训练营少年脸涨得通红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少年的名字叫白胜仙，大家都喜欢叫他小白。不过就在上场和包子入侵交了几回合手后，他觉得这个对手才是货真价实的小白。他哈哈一笑，转头对伙伴们说：“哈哈，看我收拾这个菜鸟！”是的。 当时他觉得这个对手特别菜，攻击的套路那么的肤浅，那么的没深度，也就是操作比较快。这种货色，对于职业级的来说，可不就是菜鸟一样吗？白胜仙很有自信，觉得可以分分钟拿下的。大话说出去了，结果再打下去，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包子入侵打得肤浅。 打得没深度，打得特别幼稚，但是肤浅、没深度、幼稚也该有个限度吧？没见过这么肤浅、这么没深度、这么幼稚的。白胜仙看不上眼的对手，一次又一次的出人意料。那乱七八糟的打法，完全不是自己认知中的任何一种流氓打法。野路子出身的选手，那有的是。 但也没见过这么野的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终于，板砖之下，白胜仙的角色倒下了。他倒得不甘，倒得愤怒，他真想大声告诉这位对手：“荣耀不是你这么玩的。”是的，这是白胜仙的心声。他所接受的荣耀知识中没有这样的打法。 这都胡整的啥呀？偏偏这乱七八糟的打法把他还给干掉了，他不甘呐！这是典型的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自己是没防着，还有这么乱来的，再来一次你能赢吗？传说中要按标准赛制来的比赛，从一开始就没规矩过，于是这次白胜仙也没有遵守。 他愤怒的又一次出场了，他要报仇，他要雪耻，他要告诉这位对手，荣耀不是你这样玩的，荣耀没有这么简单。是的，荣耀没有这么简单。当白胜仙的角色又一次翻跪在地后，意识到这一点的，却是他自己。他以为他已经看穿了对手。 以为可以妥妥地扳回一局，结果被打跪地的却还是他。对方依然是那么乱来，依然乱来的让他琢磨不到。 时而有板有眼，时而菜得出奇，时而匪夷所思，这样的对手怎么打？所有的经验都没有用，所有的判断都会出岔子。明明只是一场一对一的对决，但给白胜仙的感觉却好像是乱战之中，突然砰砰两声，操，中枪了。白胜仙血池的心情依旧，但他有点怕了，他怕血池不成，反倒池上加霜。而其他几个人此时也在慎重地研究着这个豹子入侵，都不敢轻举妄动，连李瑞也不敢。这个家伙的莫名其妙实在超乎他们这些荣耀专家的想象。一堆人面面相觑，没人上前，于是坏了规矩的尴尬显露出来了。这要是规规矩矩的，这时候包子入侵赢了，不就自己下去了？结果现在规矩全没了，人赢了还在那儿站着，这让他们这边怎么交代？难道上去说不敢和你打了，换个人来？这话要是丢出去，下场赢了也不会有面子。和人谈按标准规矩什么的，那就更不合适了，先坏规矩的是他们这边啊。想到这儿，陈叶辉有点恼火地瞪了李瑞一眼。不过好在这场比赛他没有打什么旗号，赢了打脸固然高兴，输了默默消失也就是了，反正被叶秋折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点挫折受得了。 怎么没人敢上了吗？ 这种时候陈叶辉说不得也得激这帮家伙一下，他看得出这些人是对这个叫包子入侵不好琢磨的打法给吓住了，都是因为没什么把握所以不想出手。但是没什么把握就可以不打比赛了吗？陈叶辉想着都有气，他就是身份不对，不然真想好好的教训这帮家伙。这一刻他倒是有点想念秋飞了，秋飞的话肯定不会因为对手是谁就退缩，换你们这帮家伙，这要换是叶秋站对面，是不是不打就直接跪了呀？陈叶辉的激将法作用是有的，话一出，那家少年明知是机，但脸上也都是挂不住。最自负的李瑞这时终于站出来了。 再给我个账号卡，我来。 李瑞说。妈的，打也打不赢，就知道换马甲，我有多少个战斗法师给你折腾啊？陈叶辉心下腹诽着，但嘴上却只是说了后半句。 账号卡也没多少，你省着点用。 话里无不讥讽，李瑞听出来了，却也没办法发作。以他训练营选手的身份，人家堂堂工会的掌门的确没必要太把他当回事儿。反倒是李瑞不敢太得罪这位，这工会的负责人决定不了他这训练营选手的命运，但是在某些时候歪嘴来几句坏话绝对容易，人毕竟也算是俱乐部上层人物。陈叶辉的奚落李瑞默默地忍了，拿了又一张战斗法师的账号卡后就上了。李瑞的水平确实比其他几位都要高一些，至于包子这边虽然是乱七八糟的不走寻常路，但也没超然到无敌天下。这两位一通乱战后，这一局却是李瑞把包子解决掉了。赢下来的李瑞也是松了口气，胜是胜了，但绝没有那么简单，再来一把的话还真不好说。结果这一再来一把眼看还真就要来了，包子入侵输了，貌似没有下场的意思，依然席位上站着。李瑞一看这没规矩确实不行，每个人打了输，输了打的，胜胜负负也很难凸显自己，而且这么个折腾法打脸的目的也无法达到啊。可这该怎么说呢？要说输了就不许上了，自己不是也要被轰下去了吗？自己也是输了又上了的。李瑞这刚开始琢磨， 突然就反应过来了，自己是换了马甲的呀，哪里还是那个输了下来的，自己现在是新角色来着，怕个什么？这一想通，李瑞立刻痛快地发了消息， 老这么打没完啊，输了就下吧。 李瑞此时心里可是打着算盘的，眼下是单一赛模式，要一打多的话，这事比起在擂台赛里可容易多了。擂台赛里一局之后，胜利者的生命值可是不会得到补充的，哪像现在，趁着现在没啥规矩了，来一场这样的单人擂台，多击败些对手，也绝对能引发关注啊。看到那个包子入侵果然退下场去，李瑞心花怒放啊。韩嫣柔、包子入侵，这两个看着都挺厉害，对上真没有必胜的把握，现在总算都下去了。星星战队还有谁呢？还能有这么厉害的高手吗？不会叶秋出来吧？李瑞心下正忐忑呢，对面战斗席位已经来人，迎风布阵，却是一个术士。迎风布阵以前出场也不多，声名远不如韩嫣柔显赫，又不是战斗法师，李瑞顿时放下心来。比赛开打，很快李瑞泪流满面了，输了，自己又输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呢，险些就可以赢了，今天的运气实在有点不好。李瑞实在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，他再一次厚着脸皮找上陈野辉， 再给我个卡。 第四次了，李瑞这已经换了四次马甲，别说陈野辉了，就是训练营和他一起出来的家伙们此时都有点替他脸红了，但陈野辉依然没有拒绝他。换了新号的李瑞又一次上阵，结果又是输了一点点。 我操了！ 李瑞怒了，回头望着陈野辉，这次陈野辉体贴了，直接又丢他一号，再上场，结果再输，差距依然还是那么点儿。李瑞有点愣神，这个连续三次输这么一点点，还要说是自己运气不好，好像有点勉强啊，总不能每一回都一样的运气吧。 这家伙有点奇怪，再给我张卡试试。 李瑞这次总算有了个像样的理由。第六个战斗法师账号，李瑞已经开始有意识的注意了，这一次他还是输了，还是输了一点点，同时他也明白了，这一点点并不意味着他努力一下运气好一下就能超越的，这是对方有意控制，有意在戏耍他，恶心的。这一点点可是很没下限的一点点啊。 咣！ 李瑞也起身了，转头就走，又气又羞的他实在无法坐下去了。